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在线差旅报销鼻祖康克在转型中获得发展。我会在这一年中啊，介绍一些总部在西雅图或者研发中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这其中除了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鳄以外，还囊括了诸多在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统治地位的公司们。今天的主角是康克公司，那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了。在2014年的时候啊 ,SAP 以83亿美金的价格收购了它。然而作为全球性的云上的在线差旅报销市场的领导者，康克依然值得我们认真了解一下。康克的故事对于很多创业公司非常具有借鉴意义。康克位于大西雅图地区的贝尔维尤市中心，在市中心公交车站旁的一栋大楼上，楼顶高耸着康克的标牌，那提醒着大家这家全球知名的差旅报销 SaaS 公司的存在。康克由史蒂夫·辛格于1993年创立，那创立之初就开始做差旅报销的管理这个领域。康克的发展啊，经历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公司成立最初的两年间，康克呢做了一款软件，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卖软件的公司一样，康克的套路也是出售 CD 啊，卖一套是一套。那因为差旅报销软件啊，本来就不是每家企业每年都需要购买的软件，那等到很多企业都买了这个软件以后，发展新的客户变得不再容易。生意做到1995年的时候啊，这个模式就无法持续下去了。那创始人啊开始思索企业软件到底要怎么做。于是呢，康克在创立两年之后开始了企业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啊并不复杂，以现在的企业运作模式来看，做法呢和 Oracle 类似，那软件是不卖了。康克呢通过给企业及客户提供许可证来按年收取费用。但是许可证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做的生意，因为每家客户的需求啊都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呢康克需要派人去给客户做培训，那很多时候因为康克这种软件固有的原因，往往还需要为很多客户进行定制。那这样一来啊，花在培训啊、定制以及维护这些定制版本上的开销一直居高不下。那尽管如此呢，1998年的时候，整个 IT 行业欣欣向荣，离互联网泡沫破灭还有两年时间。那那个时候啊，只要有好业务的 IT 公司上市都很容易。在创立五年之后，康克顺利的在1998年上市了。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随之而来，所有 IT 企业相关的公司都受到了影响。那虽说啊，康克自己到2000年还只是一家卖软件和服务的公司，但起码属于 IT 服务业，于是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康克的股价也迅速下滑，公司因为财务状况恶化，无法继续像以前那样提供培训和定制服务了。那刚刚创立七年，并且已经有过一次转型，但上市两年就陷入经济危局，这对康克无疑是当头一棒。那那个时候，康克的创始人应该是怎样的一番痛定思痛啊，站在风口浪尖寻找解决方案啊。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就是开发定制软件并且替用户维护定制软件，这是一个巨大而不可能量产的举措，虽然啊可以给公司带来一些利润，却无法让公司上规模。也许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提醒了康克，这次啊创始人史蒂夫·辛格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他决定做一家 SaaS 公司。那具体来说呢，软件部署在康克自己维护的服务器集群上，而用户通过浏览器就可以访问康克的服务。用户的付费模式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软件在哪里部署和维护。我们都知道，一旦一个东西啊不需要给用户安装，只需要在自己管理的机器上部署，那么维护和修理的成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呢，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之后，一家企业如果转向纯粹的互联网服务，而本身不提供任何软件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危险和反潮流的事情。那一般人啊也没有胆量做出这种举动。所以我们应该为史蒂夫·辛格鼓掌了，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决定。接下来的发展啊变得顺风顺水。自从康克切换到了完全基于浏览器的服务之后，公司的维护运营成本迅速下降，公司的服务对象得以迅速铺开。仅仅两年之后，公司的盈利啊就开始了年复一年翻倍的局面，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公司被收购。这个时候的康克啊早已不是以前那个卖点软件卖点服务的康克，他摇身一变成了 SaaS 公司。 那我们姑且不谈技术层面的问题，仅仅从商业上看，2005年成立的 SaaS 公司里，能够比坎克更成功的，找来找去啊，也只有 Salesforce 一家。可以说，史蒂夫·辛格的眼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坎克的高度。这里面说个小插曲啊，200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让坎克出了名。在公司提交给大众啊和交易所备案的文件里，坎克宣称公司创始人史蒂夫·辛格在密西根大学获得了工学学位。然而啊，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创始人啊，在毕业前就决定自己开公司，学位都不要了。但是呢，事情啊就这样爆发了。那不要学位创业的人大有人在啊，比如说比尔·盖茨，又比如说史蒂夫·乔布斯。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但是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拿到了学位就不对了。那这种事情啊可大可小，当然主要还要看董事会了。史蒂夫·辛格呢是得到了公司全方位的支持，好在啊只要公司不追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公司修正了申报材料的同时，也发表声明表示，整个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都信任这位领导人的能力，至于有没有学位，都不影响这位领导人对公司的领导。公司感谢史蒂夫·辛格这么多年来为公司的成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公司啊也没有打算把他从 CEO 的位置扒下来。2010年对坎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这一年坎克不但毛利率首次达到了 72% 的罕见高度，并且顺利实现了收支平衡。坎克的 CEO 兼创始人史蒂夫·辛格接受采访时就发出感叹，一家公司能够赶上两次变革并且都能成功转型，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史蒂夫·辛格还说呀，坎克在很早的时候就实现了正现金流，然而慢慢的他就意识到，一家公司要成功，仅仅靠正现金流是不够的，那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在大规模提高正现金流的同时还保持收支平衡，并且最好有盈利。他说啊，如果能做到这两方面，公司将无懈可击。无懈可击这话或许有些夸大，不过啊，很长一段时间里，坎克确实做到了规模的扩张和收支的平衡。那一家公司如果现金流是正的，同时啊能够平衡收支，在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扩张，如果经济环境不好，只要停止扩张，正的现金流和平衡并且有盈利的收支也可以让它很好的度过寒冬。那从这一点看，史蒂夫·辛格的观点无疑说明他是一位卓越的企业家。2014年啊，萨普公司以8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坎克，那这个价格啊溢价不少，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次收购，觉得萨普是犯傻了呀。其实啊，萨普作为一家非常成功的商业公司，几乎没有做过什么特别亏本的收购，这也是萨普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那萨普给予的答复是，并不是坎克本身值这么多钱，那坎克作为一家非常成功的 SaaS 公司，对 SaaS 产品和产业的理解，对于 SaaS 所需要面临的转型当中的不确定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那更何况坎克的管理人员可以直接帮助 SaaS 来实现向云的转型。三年后的今天来看呀， SaaS 显然是赚到了。那目前呢， SaaS 在云端转型驾轻就熟的事态啊，都离不开坎克管理层背后的操刀。那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耕耘于大型企业的 ERP 厂商， SAP 收获了无数中小型企业客户，这笔账随着 SAP 和坎克的打通，让 SAP 一下子就把脚插进了原来他看不上但是在云时代啊会以多咬死向的中小企业里去，这对 SAP 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2017年这家企业成立24年以后，坎克正式登陆中国。我们必须说中国的行情复杂，而坎克是不是会水土不服还需拭目以待。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史蒂夫·辛格，在企业关键转型的时候，可否做出正确的选择，